多少苦，受了多少累，你们为抚养儿女遭了多少罪。 头发怕冷不会再变黑，皱纹天冷不会再烧退， 起过多少早，淌过多少黑，你们为培养儿女多少心已被操碎， 眼睛花了走路已驼背，牙齿掉了说话常说碎，常言说可怜天下父母心，直到我们有了儿女才能真正的体会，最感动茶水， 铺一下床被， 问一问饭菜 合不合口味， 父母如今到了这个年岁，健康长寿多少钱也买不回，常言说可怜天下父母心，直到我们有了儿女才能真正的体会，最感动就是天下父母心，老人的健康长寿多少千年。